一次網上 NBA 直播啊！ 香港第一次嘅網上嘅籃球直播啦，咁我哋有幸成為一員嘅話咧，其實我都覺得係榮幸嘅。 咁啊，呢一場波啊，洛杉磯打比啦，呢個快艇對啲湖人嘅。湖人如果用做主場嘅成績咧，就係16-10嘅，但係快艇今年嘅作客成績咧，就係17-12。 嗱，我預測啦，快艇贏20度啦，大家點睇啊？ 一個 crossover 同呢個 DeAndre Jordan 一個 big and roll， 跟住轉方向俾呢個 Caron Butler， 跟住 Greg Griffin 一個中距離入埋15-0， 表就變咗唔夠人打噶嘛。相反，你係點樣用另外嘅球員幫呢啲得分點去攞分啊嘛？即係你話杜蘭特， 你諗下火背後教練邊個？ 我 Pat Riley 唔通就係？ 冇錯啦，你知唔知 Riley 咁多年嘅經驗係嘛？我點樣守你？其實去做個 system 做得好。 你知唔知甲一好多隊嘅教練係邊個 你知嘅，陳 Sir。 蕭 Sir 啊嘛， 梗係唔係？Kobe Bryant 嘅 drop step 一個 half fake， 跟住用左手 咧，手出手的個位置咧就係、是、同個框平高度，咁變咗咧喺個咁嘅掟出去個角度嚟講咧，即、就、係、是、ESPN 睇做過個分析咧，就係、是、呢個咁嘅掟出去的角度咧係好有利咧。 你識單打獨鬥，我都可以喎。即係你見到熱火有心呢幾球係俾詹姆斯單打獨鬥， 你絕對講得啱。 翻上去啦！ 哇， 曳啲喎呢球 就嗰個嘅。 開打自波魯沙二號位打翻 Kevin Martin 啦，係啦，咁樣可以對翻跟翻個節奏咯，可以再 調翻轉就可能硬大隻少少，因為我諗硬啲肌肉多啲啦。Kevin照咩骨多，咁變咗可能同埋個落地 唔同。會多嘅係少，即係肌肉少啲嘅。係 啦， 多我都驚嘅。 骨長，骨長。 佢有骨。 星期三晚9:30 ，Thomas、阿謙、夏薩特、藍天雪迪。 大家好，我是当归，你现在听的是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上個節啊，成集添啦，成半集啦，第一節就講曬啦，所以就今日 講成本聖經嘅講曬 啦，係啦，你證明我 點啊？下禮拜你會唔會講佛經啊？ 我冇嘢，我即係話俾你聽，我有幾多 call 你做呢啲咁嘅節目，我好叻嘅，話俾你聽，即係希望咪讚下我。 但補充少少嘢啦 ，OK， 補充 呢個1069先， 補充咗1069先，69大家都明啦 ，OK， 10嘅時候其實好明顯就係藍藍嘅 ，OK， 係啦，咁啊 10係藍，點解唔係1169咧？ 唔係你11你點可以69呢？ 嗱，聽住講， 咪69都唔一定藍噶，69又可以藍。 咪69， 0069，69 就69嗰個意思就 咁我因為我好多同性戀嘅朋友啦，咁樣 你唔係啊嘛？ 我唔係，我都想 玩笨性 嘅 喎。 冇咁樣，我想玩多飯，但唔得啊，我鹹濕，我應該玩多飯嘅。我啲朋友都咁講，哇阿牛你個撚樣咁撚鹹濕，你玩多飯啦咁樣。喂，但我就係、是、我自己做唔到啫，我唔想玩多飯。 咩飯？糯米飯啊？ 啊，玩多飯男人係即係其實一同零咧喺同性戀嘅講法咧，一就係、是。飾演男人嘅 角色， 零就飾演女人嘅角色， 係啦。咁點解唔好係1169啦？ 咩啊？我都話11，你點樣入落？ 咁但係10你又 一一你咪隔劍咯？ 其實你話10代表男人，零係代表女人 嘅 喎。 其實佢其實一定係錯嘅。 69亦都係兩 一同零係錯嘅，即係其實咧某程同性戀係點樣嘅呢？基本上你唔可以覺得一男同性戀就埋去光交屌屎忽， 係呢個係冇錯。 即係好多男同志呢其實係好乾淨㗎。可能就係打下 K 輪或者互相打下飛機嘅、所以佢未必有冇口交，有冇69呢就可能有嘅，或者呢未必下下屌屎忽嘅。而且有一樣嘢，如果兩個一行埋一齊呢，有可能嗰、那個男性性徵比較強嗰個咧、就會將另外 嗰個變咗女， 另外嗰個變咗零嘅， 殺即強姦上攻啊！真 係計價 ，OK？ 即係話將兩個男人一入個馬籃度咧。 邊個趴喺度先嗰個咧？ 即係男女身份都係相對嘅。 係啦，相對嘅，其實相對嘅。即係如果兩個零零行埋一齊咧，係有機會咧，有一個零咧，有一個女性化嘅會變成一嘅。其实同性恋是这样的。 咁零零边个做一边个做零呢 即个男 要饮醉酒先知啦。 唔就要下个 有啲人会咩 唔系你话一一呢就是边个败就边个征服㗎嘛。 唔系边一个男性嗰、那个身份强过另外一个。咁嗰个就 就变成一。如果两个都是零系边个男性身份又强过另外一个。 边个 男 性身份强边个零。 哇我七寸。你三寸，我做男，你做女。 咁其實某程度，就算係兩個一一或者兩個零零咧，行埋一齊都記住，唔係一定屌屎忽，即係成日都覺得係屌屌屎屌屌屎忽，佢好多係唔屌屎忽嘅，即係例如 咁男同女都可以屌屎忽添。 某 咁我哋議員咧，佢係俾人屌定屌人嗰個咧？ 唔知啦，唔知啦。其實其實冇界定佢一定零嘅。 佢好似講過話冇。 啊、 即系神交嗰只， 神交嗰只， 有个即系好多男同男， 好似前柱池一样， 可能净系打车轮同埋互相手，所以你唔好成日行啦吓。哇，同性恋啊，屌屎屌屌屌屎忽，呢啲系一个好唔识嘅唔识嘢嘅谂法，即系话 屌屎忽又如何？ 我屌屎忽又如何？系冇所谓，但系就因为 臭噶大佬啊， 唔系讲真。 唔系我真系唔识啊，因为我 真系真要问阿牛， 所以我话 呢个冷血教育嗰啲字， 你唔好意思成日认为即系屌屎忽咯，咪屌屎系冇问题，但系 一定 系一定冇问题，但系大佬一嚟一男人同女人都屌屎忽啦，其实冇问题。 咪有啲嗰啲咩， 但系你唔好下下认为一埋人就屌屎忽。 咪有啲咩 sexual therapist 嗰啲都话，即系如果个女人个老婆大咗肚，你都可以考虑下抗交嘅。 吓， 系嗰啲系因为 咁都系屌屎忽啫，咁你又唔去闹嗰啲 sexual therapist 顶唔住啫嘛。 嗱咁 唔系有啲人会错噶，有啲新闻就系唔系以为自己搞紧屎忽，唔系以为自己搞紧正经上一个，原来系搞咗屎忽好多年。 系啊，唔识啊嘛， 食嗰啲都唔系罪。 呢个咪 wrong hole 个笑话。 咁有 咁所以有啲咁樣㗎嘛，所以唔係罪嚟㗎喎，搞屎忽。 係㗎，所以就唔好一諗就諗搞屎忽啦。 再補充多少少嘢啦。OK， 頭先講到每一個人出身都係罪啦，呢個係事實嚟嘅。OK， 呢個係聖經有講嘅。 第二，令到你阿媽咁痛。 第二樣嘢就係話關於生兒育女嗰度。OK， 其實咧十戒裏頭寫明咗嘅，呢個係別穿喺我冇記錯，應該係舊係應該係喺舊約嗰陣時有講嘅。 哦，即係二手買賣二手書嗰間。 冇錯，係啦，不可奸淫。其實我冇記錯，第七條係咁樣寫嘅。而點解會話 OK 多？点解会有圣母玛利亚嘅存在呢 ？OK， 而点解要即系我贬低啲啊？系塑造成为圣母玛利亚系童贞女嘅原因咧，系因为唔系透过性交而怀孕嘅，而系天赐落嚟噶嘛呢样嘢。所以一路个戒条嘅就系话，头先姚尊所讲喺性交嘅过程当中系一定要生儿育女嘅。但系阿碌亦都讲得啱，就话系冇可能冇性欲之下而性交嘅人。 点解唔？ 所以每一个人出身都系有罪就咁解啦。 咁讲罪还罪啦，讲罪都要好复杂嘅一样嘢。咁我哋都要讲下我哋今次嘅。社评啦， 冷血社评。 讲开呢个同性恋呢啲咁嘅道德问题，咁啊，啱啱早轮睇到个新闻，又系一啲道德问题嘅新闻啦。咁法国咧， 你搞紧我哋喎？ 系啊，呢个法国社会主义党咧，执政党咧就提咗廿几条修案咧，咁嚟紧咧就将会通过。咁讲乜嘢咧？就话咧喺法国嫖妓咧。將會連嫖客都有罪啦。 OK， 嗯， 咁呢個咧就好多法國人好大反 應。社會主義黨喎、哦，社會主義黨係左派、 啊，左派黨嚟㗎。 但香港嘅社會主義即係左派嘅朋友咧、就係 比較維護啲性工作者嘅權益啊， 甚至我哋閉黨啦，咁、甚至乎紙騰啦，同埋有啲甚至啲同性戀組織咧嚇，咁佢哋都會係因為佢比較左派啲，佢哋都會係。支持呢一個性工作平權， 性解放啦， 性解放啦，係啦，係啦，係啦。咁點解？ 係咯，點解即係無端端 發覺呢個左派會真係會反對同？ 唔係歐洲嘅講嘅左派、右派或者極左派、極右派咧，同香港同埋大陸同埋台灣嗰 係唔係 有啲唔同嘅？因為大家有好大嘅歷史嘅淵源。 唔係同埋嗰個點樣講啊？成個。文化氛圍都唔同， 係好唔同嘅，因為 進步都唔同。 因為即係始終嗱，以香港為例，左派我哋就統稱 共產主義或者係社會主義啦。 嗯。 右派就係非共產主義或者非社會主義，我哋叫右派。獅子山 學會啦。 啊，即係自由嘅就係叫右派。 自由派啦。 自由嘅左派咧就係、是、有限制嘅，所有嘢都係有計劃嘅、規管嘅。 講集體利益嘅。 係啦，集體利益啱啦，集體利益嘅。咁、所以即係兩邊係唔同咯。啊，咁啊，今次即係發覺。講到嫖客係要罰咧，其實罰得幾重添㗎？係 啊，佢第一次係1,500歐羅，即係成10,000+港幣。 係啊，皮 跟住重犯就 double 上喎。 係啊，咁啊，所以引起個迴響亦都係值得研究。 嗱， 冇計啦，個國家窮嘛，開始。 先問咗我先，大佬。 唔係你係 戰艦 區 落 嚟嘅， 我戰艦區落 user 大佬 user。 喂，我有強力。譴責呢個法國政府呢個咁嘅行徑啦、啊，呢、這個動議啦、啊，快啲揾人修訂啦、啊！但係一定有啲人投棄權票。OK， 但係唔緊要。 唔係你都係因為作為一個嫖客嚟到去反對呢樣嘢。 唔係嗱，我好簡單啫，我唔設身處地啊。咁如果我又冇女朋友，我又冇老婆，咁、 啊、 我有性慾，咁我又唔想假手於人啊，又唔想運用隻手，咁、我點解唔可以唔可以嫖咧？ 撤咗咯， 最簡單噶啦。文匯報星期一就出咗一篇評論，其實我喺自南俱樂部都有講嘅、就係咧，如果單身人士咧有65% 咧，係會有性行為嘅。OK 咁喺呢65%裏面一靠記啊，有50% 咧，即係有一半人咧，係會出係會自己解決嘅嚇。咁喺呢65%裏面有21% 咧，就靠記就會消費啦，就會去買性愛啦， 即係65%×20%，即係 10%到12-13%咯， 3% 到咯。咁其實某程度冇問題喎，文匯報咁左啦，OK。 咁佢都係陳述一個事實啫，佢冇話贊成。 因為中國國情唔同，中國國情唔同。咁你咁講啦，牛即係人除咗係性愛呢個嘢呢樣嘢之外，你仲有好多嘢做噶嘛？ 係咩？ 係嘛？ 就有嚟，有嚟。 即系你想搞嘢，但系佢又冇得叫，冇得俾钱买嘅。你又好想，你又唔想自己用自己对手嘅。 系啊， 你去打波啦。 打波唔可以射， 你可以游水啦。 即系我嘅问题就喺呢样啦。运动嘅话，你只系令我攰啫，唔系代表我个精囊唔会产生精子噶嘛。 人唔系为净系为咗嗰样嘢而生存噶嘛。 系啊， 系咪啊？ 系啊。 咁你或者你 人都唔係為咗運動而生存咗。 咁嗱，由頭先你文匯報嗰樣嗰樣嘢，根本就係以偏概全啦。你幾多個 percent 都好，但係佢有冇同你講有幾多個裏邊有幾多 percent 會走去強姦呢？ 嗯， 係嘛？應該實有人，我又冇錢，我又唔想打，我又冇錢叫，我就去強姦。實有一個比例喺度㗎， 有啲比例。 所以呢啲咁嘅統計咧係錯嘅。 嗯， 咁所以喺法國裏邊咧，就有啲人就講就係話咧。你唔俾人用錢去買 解決， 咁我咪增加咗犯罪咯， 增加風化。 因為荷蘭就係咁樣噶嘛，以荷蘭做一個例子啦。 嗯， 荷蘭自從咧佢個性工作合法化， 係啊 ，OK， 其實荷蘭嘅妓女或者性工作者係交税噶。话啫，吓佢系令到个库房真系有收益嘅，话啫咧。 嗰个行业嚟添噶， 系啦，一个行业嚟啦。咁咧，某程度喺佢哋嘅统计嚟讲咧，佢哋系犯强奸案嘅性犯罪嘅案件啊， 风化案啦、 啊，风化案件系减到最 比其他地区低嘅， 低咗嘅。 咁样嗱，有嫖妓呢个行业，零系咪真系？有個因果關係令到風化案減少呢， 咁呢個數據嚟嘅， 未必 係數據嚟嘅，只係數據嚟 嘅。冇嫖妓個行業風化案都少咗，可能係個教育， 嗯， 係啦，可能人嗰個道德水平提高咗，人終於發覺自己唔係一隻野獸啦，冇錢買。 哇！你兜圈嚟話野獸咩？ 買 隔離嗰個係㗎，我咧我隔離嗰個碌都係 啊， 啊 牛啊，仲係野獸啊？點啊？ 系，我即系话有时候有啲人进化到一个程度，就系话我唔搞嘢，我都唔一定去犯法获得呢样嘢。吓，我可以喺屋企打波，喺屋企睇电视，睇电视跟住打波，跟住一路睇一路打波又得。吓，咁啊，所以咧呢两样嘢系未必系必然嘅。 嗯， 吓，即系呢样嘢就系人之初性本善啦。人系咪要食嘢？而冇得食，佢就要去搶咧，要去偷咧，係唔一定嘅。 嗯、 OK， 我哋要相信人嘅大智慧同埋美德嘅。 但根據中國人嚟講咧， 係唔係嘅 ？OK， 如果人係大哥嘅話， 人 係 要 搶嘅 ，OK， 所以就要管啊。而毛澤東亦都講過 ，OK， 即係喺 講過咩？ 喺大約50年代50幾年嘅時候，有人問過佢噶嘛？有人問過中共有冇妓女噶嘛？毛澤東 周恩來講， 係毛澤東話冇噶嘛 ？OK， 有喺台灣， 係啊，但其實有好多護士啊嘛 ，OK。 而家今時今日咧，調翻啦。如果問下我哋阿李克強總理咧。中國有冇邊個地方冇妓女啊？有，釣魚台。我明白嘅，明白嘅。 釣魚台裏面嗰啲唔係叫妓女， 釣魚台都唔會有人，有妓女。 應啊，嗰啲叫做。咁另一個嘅 釣魚台唔係嗰個釣魚台啊。 就係個 哦，釣魚台係冇妓女噶嘛？ 好難講。 釣魚台賓館啊，你講 嗰啲叫 hot boo。 我唔知啊，咁有一個產業啦，因為法國嗰個妓女行業咧都好多年歷史嘅。 嗯， 你哋有睇呢個嘅咩《悲情世界》咧？個女主角咧都做為咗生活咧，佢都要行做妓女呢嘅路嘅。 嗯， 咁啊，法國亦都係好偉大噶， 好偉大咯， 係啊。咁啊，有啲女仔就話咯，你唔可以阻止我賣個童體， 係咯， 係啊， 係啦，你 即係我賣身不賣子宮 啊嘛。即係由一個自由主義嘅角度去睇，你又冇理由喂，大家你情我願，大家成年人，大家講好價錢，點解唔賣得咧？ 即係嗰個比喻就係話明星咁樣，劉德華咁佢都係賣個樣啫，係 啊。 咁我 賣佢自己嘅倉啫嘛， 副駕倉咁樣唔得， 係咯。 咁其實道理一樣嘅啫。另一樣嘢就係法國亦都係諗住將個槍技行業咧。變成一個文化遺產啊！世界文化遺產啊！因為你 身為你仲要告啲， 但你將佢非法化咁，你 即係非法化就唔得啦！啊，你冇理由個文化遺產係非犯法噶嘛？ 係咯 啊！咁啊，如果法國係因為槍技合嫖妓係要犯法，攞唔到個世界遺產嘅話咧，就中國應該攞到啦。 係啦， 冇錯。戰爭講戰爭唔夠你戰啊！ 其實真係喂，其實你咁樣講係好唔啱咯。因为枪技呢个行业是自古以来全世界都有的嘛，根本就没说哪个霸住来世界遗产，根本就是全世界的遗产。 那么从一个历史和经济的发展角度来讲呢，亦都未尝不可的。因为我说讲譬如二三百年前，那么经济法国经济还是文化，即是那个不是文化大革命，即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呢，即是人浮于事。啊，咁個女人又俾個男人滾打又肚，有個仔，有個細路仔要養佢，冇辦法啦，到最後都要行依一有頭髮，邊個想做瘌痢啊？啊，咁啊嗰陣時有佢本身出賣肉體嗰個經濟嘅環境，世界嘅環境，但到咗今時今日未唔係噶嘛，啊呢個世界咁富裕咁豐富嚇，咁你就算你冇嘢做，咁你去做71咯，係嘛？嚇平平地，跟住攞綜援咯，咁你未必係要逼你上去做嗰樣嘢。做雞個呢條路噶嘛，咁啊，所以有啲女性就話咧，哎，我到最後冇錢，我咪做雞咯。而家唔使，就話俾你聽，你冇錢可以做其他嘢， 做小三咯， 係都得，係啦，做小三啊，咁又得，咁即係話咧， 嚟中國啊， 打破一啲傳統嘅一啲女性嘅一啲嘅迂腐嘅行為，咁亦都係一個嫖妓。非犯法嘅， 其實咧， 所以就有 DJ 呢個要產生咗。 其實咧，法國咧立呢條例咧，係本身係為佢自己嘅經濟考慮嚟嘅，我會覺得，因為咧啱啱睇到啦，咁佢就話咧現時咧喺法國裏邊咧有20,000個槍妓咧就喺法國裏邊， 係啊， 而其中有90% 係 外來嚟噶。咁即係外勞通常嗰啲交唔到税噶嘛，係咪先？咁咪對法國嘅經濟冇裨益？ 錯！ 繼續講。 點解冇裨益？佢喺嗰度做雞，佢唔使生活嘅，佢一樣要使錢。佢點解對法國社會冇貢獻啊？一樣有貢獻。 冇納正税啊嘛。 唔係我簡單嚟講 税即係佢有收租有成啊嘛。 佢某程度就令。即係輸入外勞，就會令到本地嘅新想入職 想入行嘅人， 想入 係啦，想入職做妓女呢個行業嘅，咪唔得咯。 你講啱咗一半嘅啫，好簡單。法國政府係窮就緊㗎啦 ，OK。只不過都係嗰句啦，當個政府窮嘅時候，就乜撚嘢都要搶㗎啦。你叫雞，我雞啦，罰你1500，第二鋪啊3000歐羅，第三鋪咪6000歐羅咯，因為我窮啊嘛。 啊，仲有一样嘢，我想提提大家咧， 雞唔係一定女嘅，即係雖然槍技係女字邊，但係喺呢度我哋討論緊嘅包括男技嘅咯，相信。即係如果有個女人去叫鴨，嗰個女人都會俾人告。 呢壇嘢某程度就係涵括咗 所有 男技或者 所有性工作者啦， 性工所有嘅性工作者， 性嘅工作啦， 所有即係咁講，即係所有你俾錢佢買嘅性 嘅 活動咧，都係涵括在內㗎啦。咁所以咧，其實即係中間你個議題係好多爭議性， 即係我又唔覺得一定要係從一個父權嘅角度去睇咯呢件事，都唔關，都唔係一定係女人。 你話係槍技一個行業啊，即係你話有供有求啫嘛，你有需要佢肯賣，俾錢得。咁但係呢樣嘢係符唔符合到現代嘅世界嘅啫？ 唔係你點講為之現代嘅世界？你用咩標準？你咪用個道德標準咧？仲 嗱 demand supply 嘅啫。嗱，你有需要，你去叫雞，因為嗰個女士，係能供應，在現代的道德水平的話呢，你為什麼要有這樣的需要先？你有很多取替品， 例如買個吹氣公仔， 是啦，你 買個飛機杯 吹氣公仔例如你是打波，我 打波不得的， 出汗嘛，好像我看那時候 精囊滿了不得的，得的，你只用飛機杯， 你排精咯，你去加計會打針， 是的，去加計會捐精咯， 即是需求在現代社會來說，你們已經是有個教育，有個文化在這裡，你不是幾百年前那些禽獸那樣呢，要搏入，咁啊冲入个山窿里面捉条女出嚟，山窿里面冇女，又有牛都继续插落去咁样，唔需要，因为现代文明我哋有教育，你嗰个需呢方面嘅需求咧，你应该去控制到嘅。喺个供应嗰度啦，就系话咧，其实女士们，你做咗山穷水尽，你唔需要做呢样嘢嘅，我哋社会有福利俾你。你有其他嘅出路可以揀，你有中援可以攞，你可以去澳門嗰度有9000蚊攞，你唔使做啦。 我又睇返啦，睇返啦。咁佢哋嗰個講法呢都某程度呃到啲人㗎喎。佢話喂唔好搵啲男人啦，佢父權嘅角度㗎，講真。咁呢啲男人咪可以畀錢去買到啲年輕嘅女仔身體囉。哇！佢 咁一啲老女人都可以買到年輕男士嘅身體喎，好公平啫，我覺得。 某程度，如果我覺得作為性工作者， 即係我 無分年齡添啦。 我覺得唔好成日 victimize 啲女人啦。槍技呢個行業唔係你哋女人玩曬噶。OK， 係。 嗱，你咁好鬼重口味咧。嗱，同埋一個法國政府嘅一個 point 就係話咧，而家好多嘅槍技咧，唔係淨係法國，全世界槍技咧，好多都係逼良為槍嘅。從一啲嘅第三世界國家裏面咧，就買啲細路女翻嚟咧，就培育佢。 咁中國算唔算第三世界？ 中國一個 3.5啦，依家3.5啦， 發展飛升嘅國家咁就係話咧，而你打擊到啲嫖客嘅話咧，佢哋就唔會揾啲靚妹啦，啲細路女啦，咁更加多依啲細路女咧可以脱離呢個魔掌。 唔係我就， 但時而世易之後咧，會發覺咧，其實呢個我真係覺得都係 demand 同 supply 嘅，即係供求嘅嘢嚟嘅。 你依家 cut 咗個 supply。个 demand 就仲喺度，你就即系斩搞嘅啫，我觉得。 咁咪所以我哋咪要支持呢个同性恋合法化咯。 其实简单啲嚟讲，你 需求咧，唔系阿碌你有需求，你揾阿牛，阿牛有需求揾阿碌， 但系要我自愿啫嘛。即系其实某程度，其实你唔需要立例。 我喺度幻想紧， 即系其实法唔需要立一个例，唔阻，即系唔使唔应该一刀切到香港政府咁乜嘢都一刀切噶嘛。你只系。年輕嘅即係可能即係未夠稱啦，我假設係啦，因為啲英文譯啊，年輕嘅未夠稱嘅，咁嗰啲咪法例規管囉， 嗰啲有啦，已經有啦， 當然 啦，係啦， 或者你可以做呢啲嘢啦，而且如果係逼良為娼嘅，其實某程度喺法例裏面應該可以涵括到呢一樣嘢㗎嘛，係咪先？ 當然啦， 當你 咁你係拉咗嗰個幕後操縱嗰個啫，其實。喂，但係好多法律可以涵括到，唔使一刀切，唔要佢呢、這個即係 嗱，喺現代啊，我哋講翻個現代逼良為娼咧，就唔同咗以前。以前譬如六七十年代咧，就係話喂，你爭我錢、你老公賭錢輸咗，爭大耳窿，個大耳窿捉佢老婆出嚟做雞，還錢咁樣，呢啲叫逼良為娼啦。咁但係現代嘅集團化嘅逼良為娼咧，就係從細個。可能三四岁嘅时候呢已经 打咗你啦， 系啦，已经系冻殴国 家， 系佢系养到佢17、18岁嘅时候出去搵钱，咁十几年嚟 佢嗰個女仔 洗十七八，我呢十三四已經問得。係 啦，嗰十幾年嚟，嗰個女仔已經係冇咗碧梁為妻，佢唔覺得係一個問題。 佢覺得係生活緊。 係因為佢個教育，佢咁耐以嚟，佢就係培育成為一個娼妓。咁、如果你去你問嗰個女仔，你話喂，你點解做雞嘅？咁佢唔會覺得係碧梁為妻嘅，佢、覺得係我生出嚟就係咁噶啦。 唔係同埋， 因為從幾歲開始佢係咁噶嘛，所以要打擊就係呢樣嘢。 兩腳羊啊嘛，嗰啲叫做。 同埋另外 係啦，兩腳羊係啦。 同埋即係都有一個 case， 我又即係睇呢段新聞相關嘅另外一段新聞咧， okay. 就係講有一個女仔去 party， 十八歲嘅女仔去 party。俾人灌醉咗，跟住就禁锢咗去做鸡啦。 系啦， 哦，咁呢啲又应该有法例规管嘅。 系啦，呢啲啊当然有， 亦都唔需要立例。 即系当然可以揾翻啲组织去帮佢。 当然喺个立例嗰个嫖娼嗰个人要犯法咧，呢啲系未必系必然系可以控制到嘅。 嗯， 吓，因为你俾你。走咗出去，你俾人捉到就話罰錢啫。咁起碼呢個世界一定有一樣嘢叫鐵鬥㗎啦。 嗯，係。同埋 即係 天上人間咁樣嗰啲， 係啦。 即係香港叫雞，你都係要俾錢嗰陣先拉得㗎嘛。 係啦， 咁俾錢嗰個方法好多種。 所以嗰個反對立法，其實最主要嘅聲音就係話咧，你根本你立法去打擊啲嫖客咧，你係阻止唔到呢啲受辱嘅。 嗯，冇錯， 當然。 到最後咧，你就會更加多地下嘅妓院。 係啦， 地下妓院更加。多嘅話咧，第一樣嘢 就更加多剝削啦， 更加多剝削，同埋價錢會更加貴啦， 係 啦，貴啊，因為你都要，你而家就話 你禁毒啲毒品就貴，你唔禁毒啲毒品就自然個地底嚟， 係啦，咁啊會更加多呢啲嘅少女咧就受害嘅。啊，咁所以嚟讲咧，就系话你做咗你台面上面你罚咗啲嫖客，你会令到个地下娼妓市场咧。就更加蓬勃嘅，咁唯一就係呢個 point 嘅啫。 但係個問題就喺翻左派嗰度啦，即係講真，左派我哋某程度都知道佢係一個進步嘅諗法，就係唔係一個好保守嘅思想嚟噶嘛。即係你話呢個係一個保守黨，一個保守嘅團體，或者保守嘅執政黨去發呢條例，我覺得啱嘅，你可以嘅，因為你 保守嘛， 你保守嘛。但係而家講緊係一個。左派喎、哦，進步嘅喎、 哦，唔係左派從進步其實唔同我哋香港嘅諗法嘅，咁喺法國嚟講咧，左派咧、都可以好保守嘅，有好多種左派嘅，所以你要釐清楚左派同右派邊個地區。 因為成個法國基本上都係好左傾， 係啦，都係左傾嘅。 咁佢好右嗰啲人都有少少左嘅， 係啦，即係講真就好似陶君衡嗰個情況啫嘛，佢係右派嘅嘛。 左啊！ 佢嘅立場，佢嗰個政治光譜，佢應該係右派噶嘛？ 唔係啊， 行自由行民主噶嘛？已經喺香港嗱，香港左右派，左派就叫共產，右派係非共產。陶君衡係一定係非共產一隻噶嘛？ 唔係搞清楚，左右咧都有兩個層面，一個係經濟層面，一個係政治。 係啦，所以佢嗰、那個 唔係咁經濟我都 OK 有嘅，其實 陶君衡個政治光譜就係右派。但係佢個經濟光譜就係左派嘅，佢自己 咪寫文年嘅經濟光譜係左派嘅。 係啦，即係佢，但係佢政治佢係鼓吹即係普選 啊自由啊，佢係右派喺香港嗰個定位，佢係右派嚟。 唔係佢嗰個定位係社會民主主義。如果社會民主主義咧係。認為是一個左派的最中間。 嗱，嗰陣時嗰個邊個佢參選嗰陣時，邊個議員咪話佢？你話自己係右派，你係非共產黨嗰類啦。嗱、唔好撈亂咗先。你係非共產嗰類，你係要行普選、行直選，乜乜乜乜乜鬼都要選嘅。 左派啦， 你又唔係左派啦。但係你個內心係左派啊嘛。嗰陣時佢參選嗰陣時係俾嗰個邊鬼個攻擊佢呢樣嘢噶嘛。 Okay. 所以佢個政治光譜係右派，但係佢個經濟光譜係左派嘅、就俾人話係飄忽嘅。咁但係呢樣嘢。唔話派落法國嘅， okay. 法國基本上個思想咧係傾左嘅， 傾左 所以佢右極都會有左，左極因為嗰個世界潮流，左極都會有右嘅。而家冇極端左派，冇極端右派嘅。 咁我又即係舉個例啫，因為講真，最左嘅思想思想無派啦，共產主義啦，你知啦，左派有共產主義啦，社會主義啦，仲新呢個香港社會民主主義啦，有 新香港人主義啲 啊 ，OK， 咁有幾個左派都分幾唔同嘅層次嘅，咁即係共產主義佢嗰個左其實都唔贊成有性工作者噶啦，講真， 當然 係啦，左派就理論上係唔即係共產嗰邊就理論上係唔。 唔應該會有 因為 有槍技呢樣嘢 嘅， 係唔應該會有嘅、啊，因為第一 唔應該要做嘢添，人唔使做噶嘛， 因為係一個計劃經濟嘛，一個政權係冇理由會計劃一班人做槍技噶嘛，係 啱， 係嘛，亦都唔應該會計劃一班人有錢去嫖妓噶嘛， 嗯，係啊， 係嘛、啊，如果有出現呢樣嘢嘅話咧，基本上就係嗰個計劃係錯咗啦，咁、所以左派嚟講咧，即係共產主義嚟講咧，係唔應該有呢樣嘢存在。 咁一係咁樣咯。如果我覺得我記得唔知邊個死鳩咗個馬可斯定馬克思啊定乜撚嘢咧？有個理論， 你講嗰啲全部死曬㗎啦， 我唔緊要，咁左派嘅咧一個事實嚟嘅。咁咧佢哋啲幹部咧唔係中國嚟㗎，咁啊佢有啲妻子眷啊嚇咁樣即係話我哋可以共產之餘，我 連老婆都共產埋， 都可以共到。啊！咁 呢啲最完美嘅社 會啦，係啦。如果你 大同社會啦， 如果你共到 ，OK， 咁你立呢條法例 OK 嘅。但你發覺唔得啊嘛，你去嗰個最極端嘅左派嘅諗法嚇、啊，即係好似馬克思定唔知點樣艾維爾定乜撚嘢啦，唔知。總之 係嗱，呢、這個再講落去咧，就係一個意識形態。 因為你做到咁樣咯。 嗱，如果我計劃經濟之下，冇應該冇人會做雞，亦都冇人需要去叫雞。OK， 因為我計劃曬噶啦嘛， 計劃曬啦， 連結婚都幫你。 阿牛啊，你我整咗個范冰冰俾你啦。 OK， 哇，唔正， 周迅得啦， 周迅俾你啦。咁你應該係冇理由去叫雞噶。 冇理由噶啦，應該。係 咪、啊？如果我整咗件，你唔 like 邊個啊？ 容祖兒啦，傑斯都唔中意容祖兒。 嗱、你整咗件，我計劃咗影咗容祖兒俾你、啊，你搞到你真係出去叫雞嘅，係、我嘅錯啊嘛。 OK， 嗱理論上係唔應該存在呢樣嘢，係咪先？ 政府嘅錯嚟噶嘛呢啲？ 係啦，唔應該存在呢樣嘢嘅。咁但係個問題，而一個社會係出現咗呢樣嘢。呢、這個社會係出現咗一樣嘢，其實我頭先我想駁你個 point， 你已經唔記得咗。 算啦，唔緊要嘅。 記得咗咁但係就個問題就係 好多歪理噶嘛。 喺呢樣嘢左右之間咧，你唔可以將香港嗰個左右嗰個嘅定義擺落去法國個定義嘅。 O K， 唔可以擺落法國定義嗰度，因為理論上喺左極端左派嚟講咧，呢、這個行業係唔應該會出現。 應該有出現嘅。 法國點解會有槍技呢個行業咁蓬勃咧？就係、因為法國大革命啊嘛。法國大革命影響到咗個經濟，亦都係啦，係開始有啲自由思想走出嚟。當然有啲槍技話俾你聽，我唔係為咗揾錢，我中意嗒嘢嘅啫。我出嚟做咧，砌俾人砌，兼且又錢收，何樂？我中意做嘅。 做又舒服又開心又有錢收， 中國聖女葉可憐啦，係咪先？佢都話啦，如果你係一個農民工冇錢嘅，佢可以免費俾你嫖喎。 係啦，呢個係一個慈善，或者自己亦都係中意嘅咁所以其實槍技呢樣嘢，基本上我覺得喺呢個世界裏面有男有女就必然會出現。 OK， 就必然會出現。如果你話個男嘅，阿牛，我俾咗容祖兒你，你都係要去叫嘅。咁係個政府 俾容祖兒，你梗要去叫啦。 係啦，咁我係一個共產黨，我係一個共產主義啊！全部計劃嘅話咧，係我嘅分配錯啦，同埋之餘就係話我對你嘅教育錯咗啦。阿牛，你唔應該睇住容祖兒個樣嘅。你應該去珍惜容祖兒，我賜俾你佢嗰個對你牛家嘅開支散業能力 ，OK，、 所以你就唔應該叫我呢個思想教育得你。 我要應該係為咗即係子孫遍佈大地。 係啦 ，OK，, okay 你就容祖兒你都要嚼噶啦。 所以就絕對唔好用手為精在地。 係啦， okay, 你就容祖兒都要嚼。咁如果你容祖兒真係唔得，你走去揾阿周迅嘅，係我嘅錯。 OK， 咁而家即係法國其實最大嘅 point 咧，都係話即係而家唔係200年前嘅法國。200年前嘅法國有需要呢個行業，而家唔需要呢樣嘢，咁所以而家有呢個行業產生咧，就好多罪惡喺裏面、 okay. 要打擊個罪惡咧，就要源頭減廢。 O、okay, K， 源頭就係阿牛你嗰支嘢， 你呢啲點玩？ 嫖客或者 我醫唔到你，我唯有就要罰你。 O K， 咁所以阿牛。你唔可以發覺， 但真係要令到 demand 同個 supply 減少啦。其實唯一嘅方法就係唔好俾佢食嘅咯。 系啦， 死鳩曬佢咯。 系啊，當你即係呢個係歷史有數據嘅，就係、當你出現饑荒嘅時間嘅時候咧，其實個出生率係低好多嘅嗰笪地方。所以點解會有句説話飽暖思入肉就係講你唔好俾飽暖就得㗎啦。 唔好再飽暖啦，因為仲有一個環節嘅，話俾你聽。OK， 咁食你唔死，即係未出征稿之前咧都要講一講嘅， 即係呢，因為呢其實呢錄呢個食你唔死嗰時候呢就係、是、上個星期錄嘅，阿迪就仲喺香港嘅，我就再同佢錄咗呢個節目。我本來呢就諗住呢喺有喺冷血時報呢呢、這個環節呢一段呢、這個時間呢就抽阿迪水啊，我話喂呢一、這個有可能係阿迪嘅遺作嚟㗎，話聲你聽咁樣嘅。但係因為時間，因為上個禮拜呢就因為主持可能未興奮完啦，就唔知乜嘢關係啦，咁就停咗。所以呢時跟出呢個食你唔死呢就啲時間有啲古怪，但係唔緊要嘅，都係原汁原味嘅。 OK， 去片 食你唔死 尋找好味。 嘩，好耐冇做啊，其實係咪冇耐咗，好似兩三集啫， 兩個禮拜，兩個禮拜 做啫。首先同阿迪講啦，喺呢集出街嘅時候，阿迪已經係咪已經離開人世啊，去咗拉客啊， 系啊， 去拉客做咩咧？你做紧鸡啊？而家你 拉柴， 拉柴啊，去拉杀。嗱，我唔捻理你。总之阿迪，下一集嘅食你唔死咧，下一次嘅食你唔死，你必定要讲拉杀有咩好嘢食，好食，因为好捻紧要啊，即系咧。 好，冇、 okay? 所谓。 啊，咁样你一定应承咗我先。咁、今次咧，讲一间食肆啦。呢间食肆我冇去过 ，OK？、就阿迪推荐嘅。咁样咁啊。都真係唔錯嘅，阿迪俾咗一張相我睇，憑呢一張相就要做呢一集節目係有個理由。而家最衰係咩呢？一路以來做食你唔死呢，我都有好多張相咁貼出嚟㗎嘛。咁呢次呢，因為阿迪個撚樣做呢食嘅關係，佢係淨係影咗一張相。係啦，咁冇辦法啦，我就把呢張相出嚟俾你睇。因為為咗呢個餸呢，阿迪唯一定要講。咁樣呢間鋪頭係咩呢？喺叫一菜一味。咁我知喺邊度嘅，其實啦。喺羅湖區人民路2028號金光華廣場6樓。 只要你一睇個地址，梗係知邊度。 金光华广场有啲乜嘢呢？金光华广场呢就有以前有两间酒吧，咁两间酒吧，一间叫 Yellow， 一间我叫咩名我唔记得， 冇晒喇喎， 冇晒㗎喇。咁通常但係呢，我点解成日去呢睇戏，我咪会去嗰度囉。 我以前 咁嗰度有啲酒吧嘅，咁成日玩。而家附近呢亦都有钢琴吧啦，即係 Soho 吧啦，咁呢啲我所以金光华我好熟㗎。而且金光华呢有几档嘢呢，迟啲我都同阿碌讲㗎，会因为阿碌就冇去过食过嘅，咁我食过，同阿嗰时同阿小英去食过嘅，咁我哋要翻窗，咁食即系再食一次咧，先至可以讲。咁就系点解阿的我话凭一张相我就要讲呢一集咧？咁样，因为阿的嘅食一个佢觉得好好食嘅餸，系咪啊？算唔算好食啊？ 好好食啊！我都觉得好食， 当然 我都觉得好食。 佢嗰个做法系咁好食啦，但我哋唔好讲嗰个餸之前， 讲 咗一啲呢个呢啲好嘢嘅压后讲噶嘛， 系啊。 好啦，你讲咗当日食过，除咗嗰个餸之外，食过咩餸咧？ 嗱，嗰晚啦，唔讲嗰个餸之外啦，食嗌咗胡椒蟹食啦 ，OK。 先讲胡椒蟹啦，就讲胡椒蟹啦。 嗱，胡椒蟹大约OK， 一只应该。百零蚊到啦，我冇记错应该 100蚊有几重咧？ 128到啦。 我想知道两样嘢啫，水蟹定高蟹 ？O K， 水蟹嚟嘅。 O K， O K， 大只好多嘅。 大只好多嘅， 系。 所以你问我几重咧，大家幻想到啦，嗰个样啦。O K， 咁佢整上嚟咧就真系，当然啦，蟹又唔同龙虾啦。龙虾你啊，因为煮嘅时候你可以斩，龙虾好多时你斩件上噶嘛，佢会偷走咗你噶嘛。香港就好多时发生噶啦。 黐线啊，大陆仲多。 但系 我同阿捞食七龙虾，屌你镬镬唔见，唔见几嚿。 但系喺你食蟹就唔会噶嘛，你冇可能偷啲蟹壳噶嘛，系咪先？咁一定会孖叉佢啊！煮上嚟嘅时候啦，OK， 几我觉得几好嘅胡椒蟹系咩？第一样嘢佢擎干晒油 ，OK， 唔同平时咧 ，OK， 佢唔同平时咧，我哋食嗰啲咧就系、当然咧佢又唔系风，即系又唔系风沙整嗰只啦，风沙嗰只一定会觉得好干水干油。 风沙即系避风塘式啦，系啦，系啦。 但系佢唔系嗰只嚟嘅 ，OK， 佢系真系用油泡过，但系咧你咬落去所有嘢都好唔油腻嘅。第二样嘢就 唔油腻添啊， 唔油腻嘅，唔油腻嘅 ，OK 嘅。第二样嘢就系话，佢整落去嘅时候，佢嗰个辣味咧，你。keep 到喺度嘅 ，OK。嗱，我唔， 嗱咪先，嗱胡椒蟹嗰只胡椒系胡椒嘅辣味，OK， 得 胡椒辣味。當然啦，佢都其實個胡椒嘅辣味唔係太多嘅啫， 唔係太多，即係唔算麻辣。其實因為某程度你食麻辣咧，因為個胡椒係麻嘅， 係啦。 咁你食唔食出咧有麻嘅感覺咧？ 有少少麻嘅感覺，係啦。咁因為我 做得好耐， 我記得我曾經講過就係話我唔係太。受到勁麻嘅嘢嘅，即係個麻我唔得嘅，所以咧佢調翻轉就個辣咧就真係比我諗以翻我哋上嗰幾集雲貴香嚟為例咧，嗰、那個係中辣 至到大辣嘅中間嚟嘅， 嗰辣咁可以， 係啊，可以噶， 舉下啫喎， 係啊 ，OK 噶嗰個餸，所以就係話嗱百零蚊，我唔記得118定128嘅就係、 OK， 係、啊、我真係想講講蟹咧、嗯，你想食一辣咧，你必定要高蟹噶，其實、嗯、即係除咗你係我嚟愛上湯啦，因為佢啲湯係好辣嘅。啊，好辣嘅，咁啊水蟹高蟹都辣啦。如果你乾身上碟咧，係高蟹，我唔知點解啊，高蟹零舍辣過水蟹噶、 嗯。 如果你係食水蟹都食到佢係好似雲貴香嘅中辣同大辣中間，哇，好犀利喎！呢、 okay 這個先好犀利喎。 嗰、那個就嗰、那個餸就 O K 嘅。咁、okay、所以就係話點解我其實 但啲蟹有冇高 嚇？啲蟹有冇高？ 水蟹都冇乜高， 冇乜高啊，少少高，好少嘅咋？你知嘅你啲嘢、 啊，高蟹就多， 因為我高蟹多高，因為我自己咩？我唔中意，我食唔到高噶，我又係會敏感噶、 哎， 所以我食唔到大閘蟹黃油噶，係啊， 屌食。咩食沙律醬又敏感，食蟹 我係呢兩樣嘢會敏感㗎。 咁即係你即係有大閘蟹唔使同你食啦。 唔使㗎，所以我咁耐、okay, 我講唔到大閘蟹嘅原因就咁解。咁但係嗰個蟹咧就真係值得一讚嘅。OK，、嗯、我覺得當然啦，你話佢搭啲葱上去，大家都明㗎啦、嗯，最入味就嗰啲葱啦。好，講完個蟹之後，其實嗰晚嗌咗幾碟餸嘅。第二個菜又唔好講，普通嘅一個清炒白菜定空心菜。嗰啲嘢啦 ，OK， 嗰個就由得佢啦 ，OK。 咁就唯有食啦。 係啦，個魚啦 ，OK， 個魚就係咩嚟咧？個魚咧就蒸皖魚頭。 嗯， okay、有幾大隻啊？個皖魚頭。 嗱、那個頭咧，頭先我你當係我而家做嘅咁樣啦，咁、 okay、 樣嘅意思，兩隻手， 一個手球， 兩個係啦，兩個手可以啱啱個球咁， 一個手球咁大啦，係啦，大家望。 咁嗰碟嘢咧， 唔係好大啫喎，我見到嗰啲皖魚頭，撲你個例個頭咁大喎。 咁、那個問題我四個人食啊嘛，第、 okay, 一，第二又唔係成班人食啊嘛，係、okay, 人都知大陸啲皖魚頭會可以 好撚快啊，大佬， 大個部我哋上網咁光都見 過。即係我其實好多網友知我唔食魚噶嘛，但我食我哋嗰啲咁撚巨大嘅皖魚頭咧，我都真係食㗎，真係食嘅，淨係食嘅腮都夠啦。 嗱我可以講，我好怕 冧肉啊！ 我好怕食魚頭啊！點解咧？因為其實我好怕腥啊、 嗯， 即係特別係皖魚呢啲咧，我好怕腥啊。但係佢可以做到一樣嘢咩？就係、是、你都知道皖魚最好食嘅原因就係佢會啲肉咧有少少肥膏喺度、嗯，即係有啲魚嘅肥膏啦。但係嗰啲係其實係營養嚟嘅。OK，、嗯、要講翻咁嗰啲咧就好好食嘅。OK， 但我有少少怕嘅。但係咧，你食皖魚最重要嘅咩？就係、是、話皖鱼本身啲肉咧系一定要滑的， 滑噶嘛系啊， 因为你条鱼 鱼头系最滑噶嘛， 条鱼唔新鲜嘅话咧，皖鱼啲肉系会霉嘅。 嗯 ，OK， 咁佢嗱佢用咩蒸咧？佢就系用冬菜豉油，再加少少辣椒椒一粒粒 椒 椒 丝 一粒咁啊，再加啲盐西咁样一次过去蒸。咁啊，佢 用蒸嘅方法， 佢用蒸嘅，佢、okay. 真系蒸嘅 ，OK， 佢唔系煎唔系炒嘅，系、嗯、蒸嘅 ，OK， 咁、嗯、嗰个又唔系叫清蒸啦 ，OK， 豉油上你当豉油蒸啦 ，OK， 咁咧食落去就咩？因为你鱼头咧近翻个鱼，因为你唔会斋鱼头噶嘛，嗯、你斩翻少少鱼身嚟噶嘛，咁、啊、其实咧鱼头嗰个上最上个钉钉嗰嚿肉咧就最好食嘅、嗯、，OK， 咁、嗯、我夹咗啲嚟食啦。 系鱼腮个位置， 唔系鱼腮，鱼腮就系你面珠墩下边嗰个位置。 啊那個、 但系你眼对上个脑，再嗰条脊骨嗰啲肉开始咧、 啊 okay ， 基本上所有鱼都系由嗰个位置最好食嘅、嗯，一路一条街落去。 唔系，我中意食腮嘅。 咁咧嗰个位咧，嗰个位咧，我话俾你食落去咧，系真系好滑，好鲜甜。 嗯、 你食到鲜甜味嘅 ，OK。咁所以咧，嗰个餸咧，我又觉得，哇，嗰个餸有底站、哦嗯、，OK， 咁样食。咁当然啦，就系佢哋食鱼腮食到好开心啦。 系啦，食鱼腮好多人食。 咁系啦，好同埋又系足料啦，我觉得。同埋唔贵嘅原因，嗰碟嘢亚湾攞零差蚊嘅，差零蚊到、 嗯。 我冇记错，唔记得68定系差8，系咁简单啦。咁、 嗯、 啊， 但你记住啊，喺如果你喺深圳食一个咁嘅皖鱼头咧。系40多蚊嘅啫 ，OK， 嗰略偏貴嘅，但好食啊！例外啦，你 好食 食你唔使講好食嘅啫， 係啦， 唔講價錢啫嘛，我哋 係啦。咁啊，跟住就仲有咩咧？當然啦，要講翻個主菜啦。點解我會話一定要介紹呢間嘢咧？ 就係、是、咧，點解啦？我就講下啦。阿德嘅有一日咁啊話，喂食你唔使講呢樣嘢喎咁啊，佢俾咗佢 iPhone 入邊嗰張相。咁啊，阿德仲懶撚醒，就同佢講啊，我知乜撚嘢嚟噶？我話呢、這個咪冰鎮咕嚕肉咯。其实我可能就话系生炒骨， 嗯， 其实差唔多啫，系咪先？ 一样。 冰镇生炒骨，你嗰个真系未食过咩？但系当然我系知道冰镇生炒骨佢难度喺边度，同埋好食喺边度啦。但系我就而家就要做功课，考下的。你觉得冰镇生炒骨嗱，相就是、我净系贴呢幅嘅啫，或者你 吓， 系啦，第一幅嘅啫， 好食係有幾好食，同埋跟住我又話曬你冰鎮山炒骨點解要冰鎮先至出啲，尤其佢有幾難做，同埋佢係好食係喺邊度，我因為我話俾你聽。但係首先我要考下阿迪有冇資格同我拍呢個食你唔食先？OK， 你覺得有幾好食啊？ 嗱，好食嗰度啦，就係佢一上到嚟嘅時候，哇， 靚啦，頭先 係啦，即係嗰啲乾冰散落嚟幾靚， 幾撚 仙境一樣，係咪先？拍得住馬榮成嗰個龍嗰～因為都係散落去啲乾冰， 用乾冰整。 咁當然啦，食一夾落去第一粒嘅時候咧，喂，我老實講，我真係未食過，我未食過冰鎮嘅咕嚕肉。 嗱、okay ，我可以解釋俾你聽下先啦。喺度有，而家我就知啦。其實喺出面咧，以前咧，就通常你咪就係啲街邊嘅大排檔食到呢樣嘢 ，sorry 食唔到嘅。通常咧，冰鎮嘅咕嚕肉或者冰鎮嘅山炒骨咧，你必定要上酒樓食噶。或者係比較貴啲嘅酒樓，你先食得到嘅。所以喺網友嚟講，係唔係下下食到？甚至乎喺香港，因為做嘅方法好困難，我一定會同你講下點解嘅嚇，好困難，同埋佢係唔係咁易整嘅。所以咧，就喺香港你又好少食嘅。咁、如果你譬如冰鎮生炒骨或者冰鎮咕嚕肉咧，你喺深圳食到，其實機會大過香港，但係就。都食到嘅機會都係少嘅 ，OK， 繼續啊！ 嗱，食落去嘅時候咧，一開頭好快地夾第一口啦 ，OK， 個皮就脆嘅，然之後咧，你覺得咧涼涼地嘅，即係你搭入去第一下 ，OK， 但你咬落去啲肉咧，嗰下咧就真係好過癮嘅，係咩咧？就係、是、你個肉咧係熱辣辣嘅，係 啊 ，and 頂跟即係跟住仲係咩？就係、是、佢肉咧唔係實。亦都唔係肥豬肉，係腍嘅 ，OK。咁所以咬落去第一口咧，你就覺得哇好好食。嗰刻咧，你就會，因為佢嗰碟嘢最慘係咩咧？係嗰碟嘢貴㗎 ，OK， 攞又係攞幾十蚊㗎，唔平㗎 ，OK。 我話曬俾你聽，喺大陸食啲生炒骨， 廿零三 或者係咯，三蚊三廿零四廿蚊啦，係 啦，我知道三蚊啦，係啦， 京都骨又好，唔係生炒骨或者呢個係咕嚕肉都係咁上下錢 ，OK。係 啦， 佢貴一倍啊， 貴㗎，但係嗱，佢唔多㗎，一碟大約十三四粒到㗎， 十三四粒㗎， 係啊，啊好，佢過癮喎， 一粒有幾大啊？你通常 唔係我哋食嗰啲 高爾夫球。 细啲高尔夫球，类似乒乓波再细少少咁样， okay. 即系咩咧？好似个戳粉大少少啦， 个、okay. 戳粉嗰粒肉就系咁啦。 我话好细粒， 系啦。咁但系你就话咩就系、是、咬落去发觉，你咬完一粒，因为其实咧你可以一啖食得晒。咁然之后 嗱，你我就头先讲一啖食得晒系咩咧？即系你知咩叫一口咬啊？ 知 嚇、啊，就係、是、希望係你一啖實食曬，等於以前嘅蝦餃，其實唔係好大啦。而家嘅蝦餃好大粒噶嘛 ，sorry 啊，其實咧蝦餃係應該一口餃，甚至我哋食雲吞咧，一口雲吞嘅啫、一啖就食得曬嘅，唔使咬兩啖嘅，同埋一口。 同埋仲有一樣嘢咩？就係、是、當你冰鎮咗之後咧 ，OK， 大家都知啦，佢芡汁你係酸甜汁嚟㗎。 嗱，最緊要係一樣嘢其實。 咁你咧就擎咗喺度啦，擎咗喺度咧，但係你有陣時咧就係咩咧？我哋喺香港食或者你喺其他地方食都好食，佢落得過分嘅時候嘅話咧，你就會個汁咧就好難搞啊、你覺得一撇嘢咁樣嘅 ，OK， 佢唔係嘅，佢係輕輕碌一碌咁樣嘅啫，因為咧佢擎咗啊，變相咧佢嗰個汁咧同個皮咧係黐實咗嘅好似，咁、你咬落去就係話個皮就脆啦。冻嘅，但系你个汁仍然保咗喺度，即系 I mean 个酸甜汁喺度，咁、所以你又唔会觉得系咩？就系、是、话我哋嗰阵时，我哋就变相咧呢碟嘢咧，其实你问我系咩咧，就唔应该送饭嘅、送饭咕噜好多时就系咩咧？啲汁酸酸地，跟住加啲洋葱，咁扒饭 ，OK 咁样噶嘛？但呢碟嘢系咩？其实系小食嚟嘅，你问我当 然， 因为你送走就好正啦， 唔得唔得， 咁啊十几粒 酸太酸送走唔系 嗱，当然啦，呢样嘢有个缺点嘅 ，OK 就系咧呢个咧就唔关乎于间酒楼。或者煮嗰、那個係、我哋啲客嘅啫 ，OK， 你要快食， 係 啊牛明我講乜㗎？ 明，因為我會解釋埋一間係啊， 係啦， 講 埋一定要快食 ，OK， 當你慢咗之後咧，成件事你就會覺得 會淋啦， 唔係淋啊，係咩就係、話其實佢都好嘢㗎就係、是。佢個冰鎮咧，佢真係揾翻啲冰喺度啦，唔好理啲冰係乜撚嘢水咯 ，OK？ 咁但係你個冰最終都會溶噶嘛，咁人哋你啲骨即係你啲肉 浸濕咗咯， 跌咗落去啦，跌咗落去咧，咁你就會覺得一樣嘢就咩，即係冇嘅，即係一嚿生炒骨抌咗落個水度嘅感覺嘅啫。 跟住咧係幾塞噶啦，呢係個問題嚟㗎，食呢個冰鎮生炒骨或者冰鎮咕嚕肉，其實生炒骨嚟嘅你嗰嚿，你嗰只，當佢啲冰溶咗。啊！而嗰、那個脆皮索咗啲水，跟住你再飲嗰個酸甜汁咧， 我大佬已經係格格不入㗎啦， 嗯， 所以係一定快食嘅，係啦，繼續啦， 快食就真係好好食 ，OK，當然啦，佢就美中不足嘅係咩呢，就係佢少咗啲菠蘿咯 ，OK， 我諗下嗰啲配菜嘅慳啲啦，但得四五粒番茄仔，跟住然之後得三四粒菠蘿，大啊好大啊只碟，大佬大成個喂計到啊十八寸乘十八寸碟嚟㗎，真係，但個問題係你中間圍翻鋪曬冰，跟住圍翻之後得十幾粒粒碌竹㗎啫，夾埋嗰啲菠蘿啊同啲番茄得三十粒嘢到嘅， 嗱、okay， 我又講下點解冰鎮生炒骨係點解要用冰鎮啊？即係佢難度係做咩咧？佢一打咗、那個嗰、那個其實係佢一個有一個叫做嗰啲芡咧，唔係嗰啲餡嗰個炸嗰度咧。如果用冰一嗱我哋中國人咧成日都成日覺得咧熱氣，如果你即刻冰咧，你係唔覺熱氣喎，而且冷縮熱漲嗰個關係咧，你會覺得嗰塊皮係零舍脆啊，而且你諗樣過，如果個皮係太熱，即係啱啱出爐啦，你擺落口度你辣過，你做唔到一口， 係啦。 系咪先？但系用冰就唔同啦，吓、因为用冰咧，你可以中和得到，而且咧，佢嗰个化学反就是、一个化学反应嚟啦。冰热加冻系零舍脆啊嘛，所以你食嘅零舍好食嘅，而且你谂啦，如果嗰样嘢系因为干冰啊，或者系冰嗰时候，佢系零舍快干身嘅，唔可以太长时间啦，一太长时间佢就唔会干身，佢会淋。但系你啱一出到碟嗰时候咧，你系特别干身，你特别干身咧，你饮酸甜汁咧就特别索到啲酸甜汁落去啊，所以嗰样就食啊零舍好食噶，同埋你种冷热嗰种感觉咧，你系会觉得系哇，真系好似好得噶，话晒咧吓，而且个难度喺边度咧？難度係有嘅，因為如果譬如你就咁食一個生炒骨嚇，而你個粉太厚， 係啦， 你個粉太薄，一擺落冰鎮度，就你真係黐撚咗線， 就冇噶啦， 嚇你真係完全冇。如果你太薄，佢會點咧？你乾得快啊嘛，乾得快，你去到個上到碟，去到你張台度，已經開始淋啦。OK， 好啦，但如果你个皮嗰、那个即系饮呢个饮个皮炸嗰个皮咧太厚，喂，你就做唔到即系干嗰就系干，但系干得好恐怖啊嘛吓，即系好似你食紧 唔系干到咧，有阵 你食紧咩咧？食紧呢个万能胶嘅感觉啦、差唔多啦，系咪先？所以你要做得到一个。咁平均咧係好困難，而且你諗下一句啦，我成日咁講，個師傅夠唔夠膽做？ 係， 如果佢夠佢，如果佢求其做喎，做一個出嚟，一定做到，你俾我做到啦，係咪先？嗰個肉 三分 跟住你三分差完之後炸完之後 打個芡， 打個芡，跟住咁落冰落去，屌我都識做啦，食死你！話聲你聽，你覺得好撚難食噶，即係佢夠膽做。佢先至做得好食，你先至有生意噶嘛？即係證明呢一位師傅做呢一個冰鎮生炒骨，佢係做得到嘢，做得到出嚟，而且係高技術咯，講真。 咕嚕肉咧，阿牛知唔知？即係當然你係 其實你個生炒骨嚟㗎嚇， 你係生炒骨，即係其實唔係佢咕嚕肉，因為咧有 佢寫咕嚕肉咩？ 有係啊，冰鎮咕嚕肉點解咧有分嘅？生炒骨咧係真係會撚啲骨嘅 ，OK？ 咕嚕肉就純肉牌嚟嘅，係啦 ，OK？ 咁當然啦，即係好多人去到呢一刻咧，可能阿牛會知嘅就係咧，咕嚕肉係一個好平常嘅餸，但係喺幾十年前係咩咧？咕嚕肉其實係一個貴格嘅餸嚟嘅，同埋點解咧？你聽落去好似好簡單，有兩味餸咧。聽落去係好簡單，但係要整咧，整得好咧， 只要乾炒牛河同埋咩啊嘛？ 唔係餸就係咩？咕嚕肉同埋蝦仁炒蛋，呢兩個餸咧，如果你真係要整嘅時候咧，就睇到個師傅究竟掂唔掂啦。 掂唔掂 啊？好快，最後講多樣嘢。 Okay. 有樣嘢要談嘅就係咩咧 ？OK， 因為同兩位女士食飯啦，咁啊嗌甜品啦，咁啊佢哋見到咦幾得意喎，榴蓮 pancake。Okay, 哎呀，我唔食榴莲啦，所以我一定话唔好啦。 嗱，讲一讲，我都唔系好食榴莲嘅。OK， 咁我好怕啦，咁我好怕嘅原因，咁最后就被逼之下，咁啊都要撩啦。但撩落去发觉系咩咧？就系、是、嗱呢样嘢咧，就系、是、我觉得内地好多时整甜品嘅唔好处都系咁样嘅。我哋喺香港食 pancake 咧，好多时咩就系话咧，无论嗰个系咩馅又好，香蕉馅、士多啤梨馅、榴莲或者芒果馅都好。OK。旧里头嘅生果系大过旧 cream 好多嘅，即系话咧，你个馅咧。咬落去係實實在在一嚿生果嚟 ，OK。但係喺大陸食咧，就有一個好唔好嘅唔好處，就係咩？你成嚿嘢，老實講句，你問我，我揾支叉仔交叉仔撩撩撩撩到 一粒鼻屎咁大嘅榴莲嘅啫，跟住然之后咧，成嚿嘢都系咩咧 ？cream 嚟嘅 ，OK， 我可以食一半都冇榴莲味，老老实实讲嘅。咁当然啦，后屘 Iron Man 嗰部啲，亦都系一样，就系话咩咧？佢系类似一粒咩咧？一粒你打麻咗粒色咁大嘅芒果喺度嘅啫，呢个就要弹啦，系啦。 Okay. 所以即系嗱，当然啦，嗰间嘢最后啦，四条友埋单食嘅， 人均消费咧 ，OK， 埋单364蚊啦。 哦，一人平均90蚊， 加埋一嘅 ，OK， 咁你当、okay. 你当咩啦？ 但系冇饮酒噶啦，应该你 冇，我哋冇饮酒。 系咯，咁平均人均一嚿水啦， 系啦，咁啊冇饮酒，咁啊。笑话就系我哋发觉后尾食完啦，差唔多准备埋单嘅时候，望一望后边嗰个一对夫妇拎住两个小朋友，内地人嚟嘅、嗯。咦？点解同我哋阿杰松系一模一捻样 ？O K， 系啦。咁啊，所以就其实嗰间嘢都几值得推介咯、嗯。下次会记得噶啦，即系因为今次第一次同阿牛趴食，你唔食啦，所以谂住影一张相算啦、啊。下次影翻咁多味啦， 系咯。最紧要你去拉客嗰度咧帮我搵一间你自己觉得最好食嘅，影多几张相，同慢慢同你讲。 我真系唔知啊，希望搵到一间嘢食咯，因为你问我都系觉得好多嘢可能都系街边嗰啲嚟嘅。 哇！你如果你肯讲，如果譬如一系有铺到地址噶啦，你系讲烧烤羊肉串咧，我真系有排同你讲。OK， 好啦，咁多谢网友细听，咁希望阿的去到呢个拉客咧，唔会有高山症啦。OK， 好，节目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Bye bye。 大家好，我是桂思杰，你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